放纵，在我心里面已经认同，从前夜里情深抱拥，为你一副任性的面容，至今去比戏弄，只愿一生就此失踪，到了这晚又裂缝，如何共他沟通？但你不再转身回头，求求别要提早放手，就算抛出了我的所有，亦